我们现在用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 record player， record player 是什么呢？就是过去老式放唱片的留声机，唱片机或者电唱机、留声机，你那种又黑又大的或者塑料的唱盘放上去。Cindy 说他的现在的房间还有一个这样的 record player， 是他房东的。他用什么呢？用 tape recorder， 用 CD player， 还有 Walkman， 还有 DVD player。 Right， 我们现在都到了这个时代了，而且更进一步的呢 ，we have MP3。 Oh yeah， MP3。 We have mobile phone to play the music。 Right。 Yeah， 我们说的看看，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就发现我们的科学技术 ，it keeps changing every day。 Get smaller and smaller。 Right, get smaller and smaller, 就是越来越小了。我们从比较大的 record player 变成了 tape recorder 录音机，最后变成了 CD player， 变成了 CD 机，再最后变成了 Walkman， 叫做随身听 Walkman。然后呢，我们有 DVD player， 最后呢，更小的是 MP3 and。Mobile phone， 现在很多手机都具有唱歌的功能了，特别是和电脑联网以后。OK， how much does it cost, please? 这是一个很礼貌的询问价钱的话。What does the assistant say? It's the most expensive model in this shop. It costs £64. 嗯 ，Mr. Lake 看上的这个 record player 是 the most expensive model in this shop. 多少钱呢？64磅 okay? And Mrs. Lake? That's too expensive for us. We can't afford all that money. We can't afford all that money. 为什么 we can't afford all that money? 因为 that's too expensive for us. This is too much for me. 哇，这活对我来说太多了。Yeah. He is too tall for her. 他个儿太高了，他跟他讲话都够不着。Too much for us, too expensive for us, 太贵了对我们来讲、mm. 所以用 we can't afford all the money. 那么 what does the assistant say? This model is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ne. It's only £28, but of course it's not as good as the expensive one. The assistant has provided with a cheaper one,、 mm-hmm. 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但是他也非常诚实地告诉、Mr. and Mrs. Lake, 说什么呢？说It's not as good as the expensive one. 一分钱一分货。所以 Mr. Lake? I don't like this model. The other model's more expensive, but it's worth the money. Can we buy it on installments? Uh-huh. But it's worth the money. It's worth the money. 值得那个价钱。可是他们又付不起。怎么办呢？ Mr. Lake 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做的分期付款。Can we buy it on installments? Hi, Cindy. Do you always buy these things, or do you often buy these little ones on installments? No, I usually pay all the money. 因为就这么点钱，对吧？可是呢 ，Mr. Lake 就要用 installment， 用分期付款， right. 这是我没想到的。 Yeah. Well, he really wants it, so、 okay. I guess you can buy something this small on installments in America.But, and people do, but I don't prefer. 对 ,Cindy 说他是比较保守的，做花钱比较谨慎的。他说买小东西，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他觉得这个分期付款这么点东西很费劲的。但是确实在美国，你买个相机呀，买个那个一般的小电器呀，都可以分期付款。让我们看看分期付款是怎么个付法 ,the assistant? Of course, you can pay a deposit of £10 and then £1 a week for 60 weeks. 营业员很熟悉这种付款方式。首付多少呢？ A deposit of £10. £10, 10磅作为首付。一共就是64磅。10磅首付。Then £1 a week for 6 weeks. 然后在每一周都是一磅。60 weeks 60个星期、 yeah. 你就付完了后60磅 We add them together It's all together £70 Right, Cindy? Right 看到了吧如果我们把这六周的60磅加上你首付的10磅总的花了多少钱呢花了70磅 Right, £70 So The original price is £64, 64磅的 record player. 你因为分期付款，你的利息就要加进去 the interest of the money. Yeah, so you have to pay interest on that. Okay,、mm-hmm. 这样就很清楚了，就是64块钱的东西你花70块钱买到，你付了6块钱的利息钱给银行，所以呢，你的 installment, 你的分期付款呢，也就成立了。Okay, what does Mr. Lake say? Do you like it, dear? Aha, 征求太太的意见。Do you like it, dear? 这样付可以吗? Mrs. Lake? I certainly do, but I don't like the price. You always want the best, but we can't afford it. Sometimes you think you're a millionaire. Okay. Thank you. Yeah, what a serious wife. Yeah. And Mrs. Lake 这样责备丈夫呢，说的我喜欢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不喜欢它的价钱。你总是选最好的，意思也是说最贵的。But we can't afford it. 我们是买不起的。有时候你总以为你是一个 millionaire. Right. She's more careful with her money, I think. She's more careful with her money. 她在花钱方面更仔细一些。Mr. Lake. Millionaires don't buy things on installments. That was great. 我们都觉得这句话 That's true. That's true. That's cute. 回答得非常聪明。因为太太责备他，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是一个百万富翁吗？然后呢 ，Mr. Lake 回答说，百万富翁可不用分期付款买东西，百万富翁更不用分期付款去买一个64磅的一个 record player. Okay, we can realize how they think.Differently on this. Right, that's really hard with couples sometimes. The one person likes to spend more than the other, I think. Okay.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的那个女士花钱很仔细，反倒是男士呢愿意挥霍。可是一讲到家用电器，男士的兴趣都更高一些。 Mm-hmm. Yeah, 一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到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How to buy things. Yeah, a different way of looking at money.、Mm-hmm. Different way of looking at money. 对待钱的不同的态度和方法。Different way of buying things. 不同的购买东西的方式。比如 Cindy 就愿意一次付完。 Right. 比如我看到东西、mm-hmm. 啊，太贵了就不买。啊，也比如像 Mr. Lake。只要我看东西好，分期付款就分期付款。People have different ways of getting things. Right. Can you buy things like this on installment in China? Yes. You can? Yes. Okay. But not for very little things. And at certain places, you do、have the choice to pay it at one time or to do pay the installments. On installment. Mm-hmm. 心里想了解我们中国有这种可能性没有，我说可以的，但是要有一些指定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请大家注意，在这里边呢我们用到了一些很多常用的词、来进行、教，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词熟悉，有利于我们以后的交流。 Thank you listeners, bye. Thanks everyone, see you next lesson. Hey, 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自学英语英语自学自由自在。现在呢，我们来学习第15课的第三个单元。这同样也是一段对话，是 Mr. and Mrs. Lake 在买东西。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和售货员之间是怎么聊的。Mr. Lake, I like this record player very much. How much does it cost, please? 哈 ，Mr. Lake 真的是很有绅士风度，所以他并没有使用我们常说的 how much 哈这样简单的说法，而是说的非常的完整，并且富有礼貌。How much does it cost, please? Okay, very interesting. 在前面呢，他又有说 I like this record player very much. 我想这句话应该是不用解释的过多了。Okay, 这个 assistant 就是指 shopping assistant.Shopping assistant. Assistant 原意是助手， Shopping assistant 就是您购物的助手，所以叫售货员。售货员怎么说的呢？ Well, it's the most expensive model in this shop. 这个 shop 也就是指他们的这家商店。 The most expensive 最贵的最昂贵的 model 是型号， M-O-D-E-L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呢，尤其是买电器可能会碰到这个词 model， 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身边的这些高科技产品，这些电器产品呢，也是更新换代的非常快，所以这个 model 这个词呢，大家还是要记住的。 Well, it costs 64 pounds. 64 pounds. It costs. Cost 这个词呢是花费，这个东西啊要花掉 64 pounds， 64磅。OK, that's too expensive for us. Mrs. Lake 看来是一位非常好的贤内助，所以呢，她在经济上也是很有掌握的。她说 ，That's too expensive for us. 这对我们来说太贵了，太贵了。We can't afford all that money. Afford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词。Afford, A-F-F-O-R-D， 它的意思呢是买得起，这个负担得起，花费得起，比如说花费金钱或者是花费时间都用这个词 afford， 我出得起，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64英镑 Mr. and Mrs. Lake can't afford it， 出不起。接下来呢，售货员又有说 This model is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ne啊，他肯定又指向了另外一个型号的 record player， 说这个型号 is less expensive than that one. That one 就是指 Mr. Lake 看上的那一款，这一款呢比那一款要便宜多了。Less expensive 不是那么贵。It's only 28 pounds， 确实是便宜。But of course, it's not as good as the expensive one. 但其实品质上是要受到一定影响的。当然了，物美价廉的东西能有几件呢？ It's not as good as the expensive one. Mr. Lake 又说了， I don't like this model. 这一款我是看不上的，这个型号我看不上。 The other model's more expensive, but it's worth the money. 虽然我看上的那一款比较贵，但是呢还是值这么多钱的。 It's worth the money. 可能有一些功能呢你 Mr. Lake 是看上了，所以他觉得花这个钱比较值。 It's worth the money 就是值这个钱，值得花这个钱。 Can we buy it on installments? Installments. Buy something on installments 意思就是分期付款。64英镑我们可以分期付款，的确有点小气了啊。这个 assistant 当然也没有反对，只要能够把东西卖出去，目的达到了也就罢了，不管他是怎么样付钱。 Of course， 所以答应的也非常爽快。 You can pay a deposit of 10 pounds，你可以先付一个定金 ，pay a deposit。这个 deposit 的数量呢，就是 of 10 pounds， 先付十磅 ，and then 1 pound a week for 60 weeks。这样的话呢，付60个星期，每星期付一磅。Do you like it, dear？ 啊 ，Mr. Lake 征求了一下 Mrs. Lake 的意见，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Do you like it, dear？ 啊，你觉得这款怎么样呢 ？I certainly do, but I don't like the price。Mrs. Lake 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先生的，虽然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一个 model， 但是呢我不喜欢这个价钱。 You always want the best but we can't afford it， 但是我有一点保留，你总是喜欢那个最好的，但是可是我们呢却是这个花不起的。 We can't afford it. Sometimes you think you are a millionaire啊，你看上最好的，有时候你这个感觉好像你觉得自己像一个这个百万富翁一样 ，millionaire， 这个 Mrs. Lake 也是比较的有意思，他没有说 billionaire， 可能还是比较给这个 Mr. Lake 的面子。OK，Mr. Lake 最后说 ，millionaires don't buy things on installments。哈，如果我是百万富翁的话，我就不会分期付款了。所以这个如果有钱的话，看起来这个 Mr. Lake 还不会买这一款呢，可能会买更好的或者是更贵的。Okay, the conversation is really interesting. 这就是发生在大概是一个电器商店里的一段对话。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对话呢生活的气息也是非常浓厚的。如果您和您的老伴儿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去东西的话，我这可能也是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也可能是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区别，尤其是买一些这个电器方面的这些产品，男女之间的意见呢分歧还是应该是很大的。所以我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编出这样一个对话来给我看一看。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在这里，祝大家愉快。